2012长吗？ 2012长吗？我有点忘了，我在电影院看的。 我不记得了。 我觉得电影院的电影不会超过两个半小时的。 我觉得电影院的电影一旦超过两个半小时左右，我就会很生气。当然了，它如果短于一个半小时，我也会生气。 就安全的区间一定是要在 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左右，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强一点的话呢，可以到两个小时三十分钟 左右吧。 30分钟左右 极限。怎么着？干嘛呀？试探我的极限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想跟你介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气氛》。那它是 我去看了一下，2012的片长是158分钟， 两个小时38分钟，还好。 还好 对不对？之前我给你介绍过排在我的就是电影 top 10，就是我前十名的杨德昌的两部电影，都是超过了4个小时。 对，这个我真的会生气哦。我看不下去，人生哪有那么多4个小时看电影啊。 我觉得 看一部电影， 我觉得你拿4天不化妆就可以看一部杨德昌。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天天坐在我旁边，我化妆有超过5分钟吗？ 你拿一个月不化妆就可以看半部杨德昌。 听起来我觉得我这一个月还是需要化妆。 OK， 那这部气氛我觉得会很点燃你的怒火。因为呢它是由瑞典导演安德斯维里贝拍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长达720个小时。 我要疯了。 你听我说，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它需要在大屏幕上连续24小时连续播放30天。那它的预告片啊，就有7个小时。 你看到我已经进入癫狂状态了吗？ 我看到 预告片7个小时，可还行。 预告片7个小时， 就是整个故事没有看完，但是预告片有7个小时。 而且 还有吗？ 它是一部没有剧情的电影。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不会发现出现 什么故事，任何人物是 吧，会有人物比较意识流。再而且最后一个最关键的而且，那就是这部影片没有一句对白。 那是靠什么呢？ 就靠一种 默片是吗？ 气氛嘛。对吧，它名字 这部影片就叫气氛是吗？ 对， 这部影片叫什么？ 气氛。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然后最后一个而且，它只播放一次。就是很像一个行为艺术一样。我就觉得这个导演你真的够了，你的人生是不是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出其不意。 所以它不是剧情片，它里面没有剧情，它到底是用什么构成的呢？就是气氛听起来很玄幻，你知道吗？它就是让你感受一种气氛是吗？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对文艺片有没有一些就是喜好，比如说像俄罗斯的一些什么司机， 很多司机我知道，大巴司机啊 ，taxi 司机啊， 对，拖拉机司机啊什么的，他们都会就是 没有对导演不尊敬啊，开个玩笑啊， 就是他们会选择，比如说一个男孩捧着蜡烛，从走廊的 A 点走到 B 点，要走20分钟。他其实实际上就是考验这个导演对于一些光影啊，然后整个故事的节奏啊，然后整个画面的张力啊什么的，很多很多的理解。 那像《气氛》这部电影的话，它其实好像导演有一些自己的说法，是不是？ 对。他这部片子的导演呢，其实实际上在之前就拍过一些就是很惊为天人的电影，比如说他之前拍的一部电影也是达到了很长的时间。导演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创造气氛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用摄像机捕捉各样的光线，然后呢用电脑将它们进行重新排列组合，组成一种能够表达我感情的艺术之流。 哈哈哈哈。 到这一句的时候我觉得 什么叫做艺术之流， 如果是珊珊看到的话应该就开始白眼翻起来。你这样不尊重导演哦，不可以。 是你在说我翻白眼，然后又说我不尊重导演。你怎么都安排好了呢？你怎么安排的这么妥帖呢？ 因为我是导演。 好嘞，艺术之流。 这个制作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不过对于观众而言，观看的感受是转瞬即逝的，之后在记忆里留下的只会是他们所看到的各种碎片。 其实说实话，我是会很期待看这部电影的，但是太长了对我来说。 对， 如果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风格，就是导演通过一些光影的捕捉重新排列组合表达他的艺术之流啊，我是愿意看的，一个小时左右是我的极限。 其实也无所谓了，我觉得反正它又没有剧情，这部电影你看一个小时和看720个小时也没差别，我觉得。 可是它全长720个小时，哎，要连续播映30天，哎。 我觉得， 哎，它应该是其实每个部分差不多，30天之内你不用住在那儿，对不对？你是可以随时去随时走的，对不对？ 算一下，就比如说 24乘以30就是720啦，算什么算？ 就是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 对 啊，是吗？ 不休息， 那他 跟不打烊的便利店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进去看，看烦了你就出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哎，那你说我们要不要搞一个行为艺术，是去这个电影放映厅旁边开一家30天24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店呢？ 我觉得这不是行为艺术，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商业行为。关键是， 那主要 确定这个 卖什么比较赚钱？ 你确定这个放映厅里面有人吗？我觉得毛毯吧， 枕头之类的是吗？ 床上用品， 床上用品，然后呢，安眠药， 安眠药。我想问一下，需要卖安眠药的时候，那些观众为什么还要持之以恒的在那儿看这部电影呢？ 醒神的， 很醒神吗？ 咖啡，就要卖这种醒神的，就防止大家睡着的那种。 那或者发挥我的特长，就是O2O 的打人，好吧？叫打。 或者是卖那种打可以打击的那种布偶啊，或者玩偶之类的，也是很好的，对不对？ 就这一群放映厅里的人，到底是对自己有多么恶毒啊？ 就 还需要用各种外界的手法来强迫自己继续看下去？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觉得大家其实会回家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看一天，其实就差不多了。 或者是就是呼朋唤友的，哎，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这种气氛，对不对？ 但是说实话，拍这样的电影确实是需要勇气了，因为如果你不是真的很棒的导演的话，这样一个噱头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会让你的 噱头 噱头 没关系，不重要。我觉得我的观点跟你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一个很棒的导演的话，是不会有人出钱给他拍这部电影的。720个小时的电影，哎，要拍多久啊？整个剧组不吃不喝，而且只放映一次，就所以就票房可能就并没有多高吧。他得把单张票房卖了多贵，才能保证就是他720个小时制作过程的成本呢？ 但他一次就放30天，哎。就是你每天分成，比如说我们就打比方说24小时，我们不要分多，我们就分4个场吧，一个场6个小时，那你这样的话也就是24乘以4再乘以30，算一下，720乘以4是多少？ 是2880。 720乘以42880，那就是2880场。那如果是2880场，哎，不是720乘以4吗？ 我没有听你之前的算法，你只问我720乘以4是多少？ 来， 一遍，你理一遍。 就是每天分成，我们分成6场好了，每4个小时1场， 每4个小时1场，没问题。 30天，那就是30乘以6，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就是 180场。 180场，那如果你的座位大概在，比如说500， 500太多了啦。 其 实正常的电影院里面也就是200左右， 那算200吧。那就是。 但是他的放映厅是自己的放映厅，我不相信有一个影城或者是一个电影院会帮他排这个片的，30天就浪费了。 OK，所以说 应该是自己的放映厅， 我们就算50，50可以吗？ 100吧，我觉得他会放200了， 200，那就 多少乘以200来着？哎，我重新理一下，一天24小时， 一百八乘以200， 好，36180，对不对？180乘以200，是36000，36000， 那就是36000张票。 对， 然后每张我卖1块钱，不行，1块钱太贵， 100吧， OK，那就是36万。 胡说，是360万，360， 360万，对， 360万， 差不多哎，我觉得 成本吗？电影制作成本有这么低吗？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个小时。 你如果拍一个，比如说2个小时的电影，它是720个小时的电影，哎， 也是啊。 对啊，你要算单位电影制作成本啦。 嗯，那我觉得他这个电影应该就没有什么商业的那个。 咱俩到底在算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用非常严谨的逻辑证明了气氛和这个导演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商业的企图，他可能 完完全全是一种艺术的行为。对，他应该就是真的 想 完成自己的是的、嗯、很棒。 好，加油、 嗯、加油。嗯 OK， 我们同样还是在聊电影，来到另外一个场景、嗯、那就是一部非常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电影，它是一个系列，我们在之前也分享过很多关于它的消息，那就是007。 是的， 目前就是下一档的007是它的这个系列的第25部。嗯，它已经是确定叫在2019年的11月18号上映。 嗯， 嗯，所以他们的定档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这样的一个流程、嗯、就现在导演也没定，主角也没定、嗯、先定了上映时间。嗯、嗯，然后这一部电影应该是会继续由丹尼尔·克雷格来进行主演。嗯，但是目前片方又开始打一些烟雾弹，嗯，就是说并不确定了。嗯，而且这部电影正在和克里斯多夫·诺兰接触，诺兰就是拍《盗梦空间》啊、《星际穿越》啊什么的那个导演。嗯，然后是希望诺兰能够指导《007》。嗯，因为之前诺兰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是作为一个文艺片的导演，嗯，指导了当时的商业大片。那个蝙蝠侠，嗯，然后好像是黑暗骑士吧，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嗯，然后后来就是李安就是也是去指导了绿巨人嘛，嗯嗯，然后结果就扑街了，就结果就没有特别好，嗯，因为绿巨人不管是在票房还是艺术成就上就没有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有说服力，嗯，然后这次不知道诺兰是不是又可以执掌007，嗯，如果他执掌我一定看，嗯，我真的是诺兰的忠粉。 诺兰拍完盗梦空间之后又有其他的作品吗？ 星际穿越 啊，星际哇哦， 是不是觉得近几年好像好几次震撼的那种电影的体验都是诺兰给？ 诺兰帅吗？ 他长这个样子， 我要去看一眼诺兰帅不帅？ 对， 哇哦， 是不是觉得有才华的人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呢？ 哎，等会儿不。诺兰长得还挺好看的呀， 是蛮帅的呀，嗯，他是蛮帅的，我是他的忠粉。嗯， 嗯，那紧接着还是继续给大家讲关于这种影视或者是文学方面的 消息。电影的是吗？其实你刚才提到了那个气氛那个影片之后呢，我就去 search 了一下特别无聊的一个标题，嗯，世界上最长的电影。 我们的开始 不是周杰伦的那首歌， 是很长的电影， 哎，好好听哦，嗯， 啦啦禁不住表扬，一表扬就崩。 我们的开始 放映了3年，我票都还留着。 哦，是吗？你真的会唱这首歌？ 再给我2分钟，让我 你离得太远了啦！你离麦这么远干什么？ 别成。冻成冰算了，嗯， 认真的啦，嗯，我要跟你分享一下这10部世界上最长的最无聊的电影。 你等一下，我先压一下火气。 为什么？ 我先冷静一下。 好的， 好，你说，嗯， 第10名，321分钟，嗯，其实还好，对不对？5小时吗？才。 但我觉得他统计的应该是电影院真正上映 卖票 的那种。 对的， 嗯，是谁？ 这部电影呢，叫做《沉睡》，嗯。 但是这个都没有杨德昌的长啊。 嗯，但是杨德昌是有剧情的，对不对？ 对。 嗯， 哦，他 这部电影是 350多分钟是吗？ 350多分钟， 那不止 5小时。哦，对对，5个小时，嗯，比杨德昌的要长。 6个小时了。 是的，是的。嗯，这部影片呢是安迪·沃霍导演的，整部影片就是拍一个男人睡觉的一分一秒，351分钟。 但那这个统计不全哎。啊，嗯。就因为安迪·沃霍还拍过一部影片，也是一个就是。嗯，行为艺术有点像视频的那种感觉，嗯，叫帝国大厦。嗯，他就是把一个相机，就是摄像机架在了另外一座高楼上，然后 是的，拍帝国大厦拍了8个小时，对不对？ 对， 嗯，这是第8名，刚才是第10名。 8个小时已经是60×8，648， 对，485分钟 了， 是第8名。 现在你念的是第10名， 对，第10名， 好好好好， 第10名是安迪沃霍的《沉睡》。 第八名刚才已经提前揭晓了，是安迪沃霍的帝国大厦，他就是很喜欢拍静止的事物，对不对？ 对， 相对静止的事物。第九名呢是灿烂人生366分钟，讲述的是一个意大利普通的六口之家，从1966年到2000年之间的风风雨雨、生老病死。 我好喜欢这样的故事。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对，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感人的电影。 你不要在这边叫嚣，对他很好。你打赌自己能看到第几？ 你要是陪我一起看，我就看。玩不玩？ 玩。 玩不玩？ 玩。 赌。 赌。 谁先上厕所谁就输。跟 喝啤酒怎么把看这样的一个意大利家庭从1966年到2000年这样的悲欢离合的电影又转换成了一种厕所竞赛呢？请问 就跟喝啤酒的时候是一样的呀，边喝啤酒边看，然后谁先上厕所谁输。 我觉得这个我很难。哎，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排 很 就对就 代谢很快是吗？ 快，对。具体 说的好像你很能喝一样。 就是具体为什么，大家去问一下田埂好吧。问一下基因那点事儿。 哦，来了是不是？哦，大家好，飞飘飞飘说客官您的网络不太好哦。那我们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刚才一直在跟就是我彼此聊天，然后今天呢，我们是在跟大家分享一些世界上很长的电影。刚才水水有分享那个，你们有听到吗？是 一部720分钟的一部， 720小时 哦，720小时， 对，这个应该是世界第一， 对， 叫做气氛， 它就是第一。但是它由于没有商业的运作呢，所以没有进入珊珊正在分享的这个榜单。 对， 因为珊珊正在分享的这个榜单是进入电影院线当中的全球最长的十部电影。 是的， 现在我们揭晓到了第八位，那就是安迪沃霍尔的帝国大厦。然后现在是第七位。 我真的还蛮想问问大家，如果看到安迪沃霍尔的这种帝国大厦呀，或是沉睡这种4-5个小时的，就拍一个男人睡觉，或者是拍一个建筑物，然后就是把完全是静止的镜头，这种影片大家会怎么看？会不会想要去坐在那里8个小时看帝国大厦？在这8个小时当中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理念。安迪沃霍尔特别喜欢造这种理念。就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15分钟名人啊。然后什么你离你的梦想最远的时候，就是你思考最多的时候啊，什么的，就喜欢讲这种话。 但是像这种帝国大厦这样的影片，制作成本会高吗？ 很低啊， 就一部摄像机，对不对？ 就电池了。和那个胶和那个就是 胶卷是吗？ 不是那个就是电子储存，所以说耗费一些胶卷而已。 来吧，揭晓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电影榜单第七名，511分钟，叫做《战争与和平》。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战争与和平我超爱的。 对的，这个影片呢是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1805年到1820年的重大事件，在墨西哥电视1台和2台首次播出，然后是创下了电视台播放最长影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511分钟是8个多小时，对吧？不到9个小时。然后本片呢不仅长度惊人，拍摄耗资高达5亿6000万美元。堪称影史上最昂贵的影片，5亿6000万美元呢。 我觉得值得。因为它是根据列夫·托尔斯泰的原著改编的电影，对不对？那部原著就是没有办法超越啊。 天哥说什么呢？天哥来了，他说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 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给我惊喜，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你说说呢？ 你说天哥会不会很后悔自己就是发了这样一句歌词？ 是吗？ 大家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不是最害怕的？ 不要轻易发歌词哦。不要轻易起头哦。哎，天哥是没有一点点防备，自己又不是第一，是这个意思吗？今天的第一应该是飞飘飞飘吧， 恭喜飞飘飞飘。 然后是星星雪儿也来了。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在直播平台的播出的一个节目。 是的， 我们是微微一笑，那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活力982”在花椒直播上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记得要点击关注哦。 那现在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史上最长的影片啊。刚才是分享了前四个，第六名是551分钟，是一个长达9个小时的正片，叫做《铁西区》。是王冰导演的作品。它是分为了3个部分，分为工厂、淀粉街和铁路。站在镜头后面不加任何评论，不与拍摄对象互动，用他租来的 DV 以最原始的方式记录着99至01年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的一些侧面。 也是一个纪录片啦，其实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拍这样的纪录片的导演才真的是值得尊重。 对， 你想他拍两年，耗费那么多的心血，可能就是说的功利一点啊，可能就是得个奖。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纪录片现在在商业上成功的太少了。 来，我们快点儿。其实我觉得中间这几个呢就没有那么有趣了，我要继续分享，就是榜单的前三名，好不好？ 好。 榜单的前三名，第三名叫做《愚公移山》。 是中国电影对吗？ 是的。763分钟。本片拍摄于1972年。 763分钟已经是 10个多小时。 12个小时的电影。 对对。然后呢是导演伊文斯带着剧组行经大半个中国，待了4个多月，最后成片呢一共有12部，每部一个主题。但是目前看到的可以就是屈指可数，叫做《愚公移山》。其实我在想，如果他真的是拍《愚公移山》，可以拍很久。 我觉得可以超过720个小时 是吗？ 我觉得可以超过720个小时。 世界上最长的电影第二名叫做世界上最长最没意义的电影，2880分钟。然后电影名呢虽然是最长的电影，但其实只是位居第二。本片呢是一部地下电影，没有实际的画面被拍摄，完全由片段、广告、未发行的电影、学术领导者、废弃物和其他薄膜类材料，影片的某些部分包括相同的商品一遍又一遍重复，就这样。 那就是一种，我觉得已经开始进入到一种无意义艺术里面去了。 对， 我不希望你在这个电影里面获得什么样的故事，只需要你去寻找一种感觉之类的。 就是看这些片段和出现的一些冷不丁出现的小东西，这种感觉是吗？ Okay, 好， 所以有无意义艺术这个概念是不是？ 就是达达嘛。就是因为就是进入后现代以后，其实艺术在追问的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要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经常会听到说达达达达达达这样一种流派和主义，它其实达达这个意思就是就是没有意义。 你刚才很像可达呀，你知道吗？一直在达达达达达达， 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就觉得达达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发生， 就达达达。 你不要追问就是达达是干什么的，我们就什么都不干。然后世界没有意义，艺术也没有意义，他们就是去整个让世界变得虚无没有意义起来。 还蛮喜欢这个概念的。 对啊，这个电影就是很达达呀。 对，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达达达， 我们是中国第一档达达主义节目。目标就是大家听了没有意义， 没有明确的逻辑，也没有明显的结构，就是聊天。好吧，第一部这个第一名，世界上最长的电影5220分钟。叫做治疗失眠，1987年的一部美国片，是1月31号到2月3号，1987年的时候进行全版本的放映的。影片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人在那里朗读诗歌。影片名也相当有这个自知之明，叫做治疗失眠，5220分钟。 五千二百二十分钟就是多少呢？100个小时了，快。 对，快100个小时。不到90个小时。 八十多个小时。 治疗失眠，是不是有的时候还觉得哇，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多无聊的人？ 厉害厉害。OK， 那我们今天在好奇头条号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基本上都是关于电影的一些资讯，不知道大家这段时间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情况如何呢？ 是的，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让电影成为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它真的挺好看的。进一段音乐， 可以告诉我们最近一次进电影院看的是什么电影，我觉得可以。 对，大家告诉一下我们你们最后一次最近一次进电影院 对， 看的是什么电影。 最后一次 感觉好像 听起来很悲伤， 不太吉利。OK， 最近的一次进电影院看的是什么样的电影呢？ 哇哦， 希望大家告诉我们。 送大家一首 See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care. 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怒，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的，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与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在这边，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睛尽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觉得这种无聊的电影超过3个小时我一定会睡2个半小时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经常自己一个人看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闷片的水水。厉害程度一听就分别出来了。 就是很想绝交啦， 很厉害 就觉得很想绝交啦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现在文艺青年好像听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儿了。但是我还是无可避免的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文艺青年的特质了。 我也有啊。 在哪？ 我是一个浮躁的文艺青年。 我觉得你的关键词可能是浮躁 是青年，你抓错了。 可能是艺 只有意义这一个字儿是吗？来吧，提醒大家，我们是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或者是 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花椒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都可以找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点击一下关注，我们会进行视频直播的推送以及一些非常有趣的文章的推送。希望大家关注啦。 那在这个时段的第一条信息，其实实际上想告诉大家一个偶像团体。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偶像团体。 什么可爱的偶像团体呀？ 那这个偶像团体的组合的成员呢，都是平均年纪在88.5岁以上的老人。 你把我的胃口本来都吊起来了。 最近他 他们是很火，叫做爷中国爷爷天团。他们打破了85岁组4×400米接力赛的世界纪录。 就是你知道听了之后，第一反应是85岁组， 对， 有这个组吗？ 有这个组别。 哦，然后第二反应就是好酷啊。 第二反应是很酷， 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来说，是一个叫做苏鹏学的一位老人，他已经是一个90岁的老人了，然后呢他就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得了很多的奖章，比如说在很早之前年轻的时候还得过那个时候北京还有一个叫做北平市体育运动会，然后他是获得过那个时候的跳高第一名，然后呢他这一次就是 叫苏鹏学是吗？ 对，然后他就是在老伴儿就是生病了以后就是被困在家里，然后他其实实际上一直都非常非常想参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运动会，就是世界的运动会，然后呢他渐渐的就发现说自己的这颗心是不能够被阻挡的，他就开始去寻找， 就是按捺不住奔跑的心，一定要奔跑，速度， 对，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 然后他就是找到了两个同伴，那两个同伴也是很可爱，有一个人呢是特别喜欢搞情报，就会去搜集各种各样的那种 跑步信息，什么赛事信息， 运动员的信息，然后其实有一个细节我还挺感动的，就是说他说他去查当年的他比赛当中的前10名，有5个已经去世了，然后有一个做了心脏搭桥的手术， 不能再进行剧烈的运动了，是吧？ 4个人当中也不太确定他们能不能运动，然后反正他就是历经辗转，然后终于是在去年的澳大利亚的珀斯去参加当时在那边举行的这样的一个老年人运动会，就是85岁组的4×400米的接力赛。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些图片啊，刚才水水提到的这个苏鹏学老人呢，我找到了一张他的在田径赛场上的图片。这是苏鹏学。 对。 他是在2016年世界老将田径锦标赛赛场上，这张就正在奔跑的图片。然后刚才水水也说了，说苏鹏学老人其实年轻的时候得到过很多奖章，然后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得到过的奖章，一直留到现在。 对，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就是觉得这几个老人真的很可爱， 超可爱， 超可爱。然后在2016年举办的这个锦标赛发生，就是 叫世界老将锦标赛， 世界老将锦标赛，就是举办之前，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队伍还是受到了重创，就比如说其中有的人开始生病，比如说肌肉拉伤，然后有的人家里面的老伴儿生病了，然后需要照顾等等等等。那苏鹏学也是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几经就是在他们的团队当中换人，然后最后终于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冠军，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你说我们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去做这样一件勇敢的事情 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跑，何况老的时候啊。 不是啦，不是聚焦在跑步上了，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这条新闻给我最大的一种感觉是，你要实现梦想，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实现梦想，然后电视啊网络一直在宣传这种实现梦想的能力，但其实实际上你要在实现梦想的途中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就比如说像这群老人，他们从最开始的有这样一个念头，然后到他们跑，刚开始第一次跑的时候离世界纪录只有8秒，然后他们花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就只为快这8秒钟。 其实我看到了一些细节，我觉得还蛮有点点小小的伤感，就他们刚开始的时候组建起团队的时候进行了测试，发现离世界纪录很近， 对， 可是慢慢的因为比如说老伴儿身体啊，一年又一年的耽搁下去了，然后发现就是这种衰老是以非常可怕的速度在侵蚀着老人的，然后好像就是离世界纪录就越来越远了。但是他们还是特别勇敢的组建了队伍，然后一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这个是这四个老人啦，是他们刚开始决定一起要组建队伍的样子。 对，但是最后跑到就是世界老将锦标赛的就只有苏鹏学一个人，其他3个人都换了。 哦，是吧？ 对。 然后2016年的时候11月6号，汪锦标、孙桂本、王志勇、苏鹏学领取了4×400米接力赛的金牌，是这样的图片。所以这四个当中只有苏鹏学是原班人马，是吗？ 就是几经更换。我就在想，如果我妈妈 他给我说，他说他要去参加什么类似于我妈能参加什么比赛，我想想啊，模特大赛。 前段时间广场舞不是进入了这个比赛的环节吗？ 我妈妈不太跳广场舞。 你妈妈可以攀岩，可以戈壁穿越。 但这种我觉得可以，但这个就很难比赛了，我觉得。其实我挺想我妈妈去学一个我可以观赏的比赛的。 你敢跟你妈说吗？ 我跟她说呀。为什么不敢说？ 你妈会打你好不好 ？OK，那刚刚给大家说的是这四个老人了，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可爱的四个老人。 嗯 嗯，那在 你有看过那个就是马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你看最后这四句还蛮适合送给这位老人的，是不是？ 嗯嗯，来，我们有请珊珊非常有感情的把它朗诵出来。 这四句话其实有感情的朗读出来还是需要深度的思考的，我们来就是没有感情的朗读一下好不好？你看来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四句话，人的生命的大部分都是致力于从心灵深处来拔掉自己青年时代的幼芽，这种手术就叫做经验的获得。 说的好有道理，有没有？ 你深度解读一下。 我觉得我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我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青年时代的幼芽已经长成了大树，然后呢，我就没有办法。 还没死是吗？青年时代的幼芽 还没有死，就是一直蓬勃地长成一棵大树。然后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用来浇灌这棵大树，并且没有拔掉它。于是我就缺少了一种东西，叫做什么呢？ 经验是吗？不管怎么样还是觉得这四位老人很酷啦，希望他们可以永远健健康康的。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问吧。 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是说现在对吗？啊，不是，你说后年对不对？我现在是年少的时候。 就是 anyway 啦，就是在你的内心有没有一颗种子是播下去，然后你觉得隐隐约约这个东西一定会在未来有一定的收获，或者是不管你到什么样的年纪，这个梦想或者这个念头你都想要在能实现它的时候去实现呢？有没有这样的念头？ 有很多吧，可是其实像你说的这个有点太把这颗种子藏起来了，你知道吗？你说的是另外一个世界，就不为人知的，你偷偷的播种了一颗种子，悄悄的种了一个太阳，指望将来结出很多很多很多女朋友。可是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播下来的种子都是内心，就是你的心里东西驱动你去做的。它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慢慢的接受阳光啊雨露啊，并没有人把它藏起来了。我是觉得没有那个时间的断点的感觉，我觉得它是连续性的东西。 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我觉得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吗？ 嗯， 就比如说拿出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有这种勇气去做。 真的， 就大家都说我想环游世界，可是真的有谁做到了呢？就不过那几个，然后就变成了达人，然后或者是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然后变得很黑很黑。 你说的是皮肤黑对不对？ 对，变得很黑很沧桑。 对，那其实这个， 你觉得你会在有生之年完成环游世界这个梦想吗？ 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内心的一个小种子。 环游世界是全世界人共有的梦想，对不对？ 我觉得是大家共有的，但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付诸实践的一个梦想。 真的很想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多少人有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 对，大家有多少人想过说有一天我要放下一切去旅行，今天就出发？ 就是真的很难啦。你看你年轻的时候要工作嘛，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你要赚钱，然后等你有了一些经济基础，你就开始有家庭，然后有孩子，你又不能抛下他们去，然后等你老了，你的家庭和孩子可能就是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了，你又老了，你又动不了了。 好了， 就是现实的枷锁会拉住你啊。 你不要再说了。 而且一年之内如果你走的话，我会翻脸。 好，这一颗种子已经死了。不要说长出幼芽了，现在我连他的尸体都找不到， 已经死了， 他淹没在了你语言的沧海。 说我原来也是一个专情的，原来心里有一颗专情的种子，后来下了场大雨淹死了。 吴珊珊，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幕呢？就是我热情洋溢的分享完了一个爷爷， 我们继续环游世界吧。 爷爷天环这样一个，然后我就和你开始谈梦想，然后你说你内心好像现在就是一些比较就是阳光雨露滋润着的小梦想。然后我就告诉了你一个我藏在心底的一颗梦想的种子。种子叫做环游世界。然后你就用整个太平洋的冷水来浇灌它。 年轻人要学的现实一些，好不好？来拔掉你心灵深处的那颗幼芽。 好，那我们年轻要学的现实，需要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处理生活当中的垃圾，对不对？有没有转得很硬？ 太硬了。 没关系，因为这条新闻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一个英国的学生根据他对日本垃圾的会回收和处理的学习，设计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垃圾桶。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垃圾桶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在没有气味的情况下，就是没有臭味的情况下，去进行厨余垃圾的发酵，从而让垃圾变成一种固态的堆肥。然后再加上这个垃圾桶又是非常的美观， 我觉得这个垃圾桶的事情要不然咱们留到下周，咱们做一个垃圾分类的专题，然后跟大家一起好好聊，你觉得呢？ 可以， 对不对？ 反正大家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垃圾桶也就行了。 是的，我们改天会找一个日子做一个，就是教大家垃圾分类，因为我和水水就真的是很迷惑垃圾分类是怎么做的啊。 对， 有时候还是分不太清楚。 OK，那如果不聊垃圾的话，我们就把目光投向美国吧，投向纽约的布鲁克林。就是在那边 呢，这个我超爱。 有吗？ 我超级爱这个公寓，我很想住在这里。 OK，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不，你介绍。 是要推诿成什么样的程度？ 两个主持人互相推诿。 就是纽约的布鲁克林的第四大道和第一街的拐角处呢，是出现了一个梯田一样的一个建筑。 是的， 其实可以。大家有没有看过梯田的照片啊？ 有， 有吧？ 有，大家都有看过了。 梯田是我家乡贵州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不止在贵州，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地方有梯田吧。 啊，我知道，我只是说就是在这里打个广告嘛。 是的，贵州会怎么样？会给你钱是吗？ 就是，会给我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就大家要去贵州玩。 杰出青年，贵州杰出青年余英水， 推广大使，旅游推广第一大使。 人家给你这个名号吗？你就这么自己说，自封可还行。那我是山东人，在我们山东呢有美丽的微山湖，有革命圣地台儿庄，还有非常美好的小吃。当然了，山东人还有非常 是在枣庄吗？ 是在枣庄， 都是在枣庄，对不对？ 台儿庄。 好，那我封你为枣庄。 踏上飞快的火车， 枣庄旅游推广第一大使。 我要山东，你为啥不是贵阳呢？竟然给我下这种套路。 我有给你下套路吗？我们来看一下图片了。 好啦， 来了解一下这个梯田一样的一个建筑。那这个是由律师这个是由设计事务所 ODA 来组织设计的。它其实实际上这个理念很简单。 是的， 就是阳台总是错落着， 对， 然后营造出一种就是错落有致的感觉。并且呢，基本上每一个阳台都会种一下小树，或者是有一些绿色的植物。所以整个建筑看起来是非常的生态。 其实这个建筑的就是下半部分还是跟咱们正常见到建筑是一样的， 对， 只不过是顶上就是每一户的那个阳台是错落有致的，就很像梯田的感觉。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样一个建筑其实实际上在设计当中是比如说它是面糊的。本来就它其实实际上是面糊 设计的， 就是它本来设计的时候前面有一片湖 啊。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布鲁克林。 你知道我生活当中会带很多面糊糊吗？啊，摊煎饼的呀，蒸馒头的呀，煮面面糊糊。 那是不是山东的大饼最好吃呢？ 山东的煎饼是最好吃，山东的煎饼是天津煎饼的爸爸。 好的。那这个面糊的公寓呢，原本面糊的公寓呢，它现在就变成了在曼哈顿 面糊的还是纸糊的呀？这个公寓 就是这样的一个，它原本的计划其实是 好不好？ 就是临湖了。它其实本来的计划是遭到了一些改变，但是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公寓它现在呈现出来的效果。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住在这样的公寓的顶层。 是的， 因为我觉得住在一个公寓的顶层，就是俯瞰整个城市，然后让城市有一种外切面的感觉，真的是非常让人感觉到生活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就是我低看了你几眼。 你这个人心里好阴暗呢。但是如果说这个布鲁克林的这个公寓，我也会非常希望住在顶层。因为这个顶层的那个阳台是互相交错的嘛，就你走到阳台上，你可以跟你的邻居握手。哎，有想过这个场景吗？ 对， 但 是你不觉得其实我还是希望它更封闭一点吗？ 有一些空间是吗？ 对，如果 那它错落就没有意义了呀，你就直接住在一个高层公寓的顶层就好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它的那个就是封闭性可不可以？就比如说我们握不到手，但可以打打招呼之类的。 因为如果握手这么近的话，我会感觉到有点 受到侵犯，是不是？ 也不是受到侵犯了，就感觉好像这样的阳台会有一点，就是没有做到它真正的那个隐私的那个感 觉。你可以不选择顶层啊，这就是希望跟邻居打招呼的人啊，万一就是单身的还可以交个朋友啊。 对，然后把两套变一套。 对啊，打通，就中间那套就是可以直接就不是承重墙嘛，直接打通。 对就是复式楼。对不对？ 嗯 而且我很喜欢这个公寓，它其实实际上在它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到远处的曼哈顿岛。 嗯 嗯， 很美是不是？ 对， 就整个景观是非常美的。 我准备就是下了节目以后 去买一套，是吗？ 去问问他们的价钱，然后反正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有看过那个吗？就是一个段子，我这两天刚看的，特别特别逗。就是 有两个长得特别好的男的吗？ 对，你怎么知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段子。 就是有两个长得特别帅的男的。 A 男，跟大家说， 亲爱的朋友们，有两个长得特别帅的男的现在在你面前。A 男呢，特别特别的有钱，但是他没有时间陪你。B 男呢，他会带你去最好吃的餐厅，带你去看最美好的风光，可是他可能就没有那么有钱。那么请问这两个男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搁这看半天是不是？最近这种段子太烦人了，你知道，你搁这看半天必须有那东北话。你看小天使知道说关你什么事儿？这段子昨天很火是不是？ 对 啊。 这个段子是我看着一个同事发给我的，然后他就说他真的是看半天，但这种 思考许久。 对于女孩来说，这样的段子应该就是会看得很，就是很代入感吧。 因为那个段子太短了，他如果长一些的话，会有些代入感。就是我是喜欢我看东西的时候，会直接看到最后一行，你知道吗？就有点那种先预读的感觉。结果看了之后就发现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就知道是这种风格。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有趣的。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用朋友圈的那种处理方法，就是可以需要打开全文才可以看到的那种。 对。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关于可支配收入的一条信息。那今年是发布了2017年的上半年的可支配收入，那在中国上半年的表现当中是呈现了一个增长。那首先给大家， 其实简单一点就是上半年谁挣钱最多，是不是？ 对。然后其实我是想跟大家就首先说一下什么叫可支配收入啊，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可支配收入其实就是讲一般在一年当中，就是我们用于开支或者储蓄的部分的这样的收入。所以这样的收入其实实际上是可以去测量这个地区和这个国家的人到底谁挣钱最多。那上半年谁挣钱最多呢？ 北上广吧。 其实显而易见了， 对的。 它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可支配收入的整个的发布，其实会让我觉得好像我自己是属于比较没有可支配收入的人类。 为什么？ 还是说，它其实实际上只要你花掉的钱，都算是可支配收入？ 当然啦，那就是你的支配，就是你收入，然后你支配出去了呀，就是你的可支配收入啊。你是说就是支配出去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是吗？ 对，剩下的那个部分。 其实看到这个数据调查之后，你有想要跟大家分享具体的这个结果和数据吗？ 可以，我这边有一些数据，但是我觉得数据太枯燥了啦。其实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可支配收入从去年开始，到今年的上半年增长了8%。所以其实实际上总体上来说的话呢，大家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钱花的。 好吧，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挣钱了。来继续进入到下一条资讯当中，那就是跟孙杨有关系啊，就是脱衣显有肉，穿衣显瘦的孙杨，说的是他吗？最早的时候火的时候，他最近呢是在2017年国际泳联游泳世锦赛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以3分41秒38的成绩勇夺冠军，实现了该项目世锦赛的3连冠。但是呢，稍微的有一点点起了一些争议啊，就是在这个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呢，孙杨主动和他的宿敌澳大利亚人霍顿握了握手，这一握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各种热议，就是各种那个叫什么呀，热门都是孙杨，是不是 弹起来了？而且孙杨在昨天 就是凌晨刚刚结束的200米自由泳当中也是获得了冠军， 又是冠军是吗？好棒啊，孙杨。 嗯， 但是之所以这件事情会引起争议，是因为之前有各种霍顿的不友好言论，对不对？ 嗯， 大家开始讨论到底该不该主动握这个手呢？我来看一看霍顿有什么不友好的言论啊。比如说，回到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在男子400米的自由泳项目当中，霍顿是0.13秒的微弱优势击败了孙杨，赢得了个人的首个奥运金牌。但是比赛结束第三天，霍顿呢在接受澳洲媒体采访的时候非常嘚瑟，说这几天过得不错，哎，我的粉丝涨了30万，就是 Instagram 那个 app 上面。嗯，很显然，霍顿在社交网站上走红，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成绩。更是因为他接二连三的对孙杨进行人身攻击。 对， 赛前呢，澳媒称孙杨在训练的时候溅起的水花影响到了霍顿，霍顿则大度地表示孙杨当时只是在向他问好，但他选择忽视，因为我不想，就是他觉得孙杨是没有特别重视规则的在准备比赛。他有攻击孙杨啦，包括在赛后他还有再次挑衅孙杨，所以只有很多人开始讨论说到底孙杨该不该主动握这个手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在体坛很多这样的就是宿敌了，就其实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比赛场上的一些就是搭档着竞争的关系。其实孙杨和韩国选手朴泰桓其实两个人 是的， 就是很可爱的 比较好，英雄惜英雄， 就是英雄惜英雄。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在里约奥运会孙杨就是没有夺得冠军的时候，他就是得了亚军嘛。然后当时他就开了一个玩笑，他说哎呀，旁边没有朴泰桓就是会游得比较差。 是吗？ 对， 好可爱哦。 就是起的那个节奏起慢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旁边没有朴泰桓在带节奏。但是虽然和霍顿之间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些花边的新闻，不算是体育场上的，也是因为霍顿其实在场下会很直接的用一些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言论， 对， 而且甚至于其实会带有一点点污蔑的色彩啊。特别是关于兴奋剂这一点， 是的。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霍顿和孙杨的这样一个握手，还是孙杨主动的这样一个握手，很多人都会说体现出了孙杨的一种大度，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反而是体现出了一种王者的心态。 那倒是， 就是我就是真的实力强， 我蔑视你的挑衅， 我已经是3连冠了，也就是说在这3年当中每一次比赛我都是冠军，我都站得比你高，然后所以说我想跟你主动握握手，也就是一种对于你的认可吧。 就是很感，谢谢你，你爱比赛了是不是？我知道了，是这个意思， 就是很感谢你，就是很感谢你一直陪伴我。然后这样的一握，我不知道霍顿之后还会说什么，因为 霍顿其实还是有表达一些言论啦。就是霍顿当时有一个非常微妙的表情分析，就是在颁奖典礼的那个拍照环节，霍顿是上演了一个秒变脸的这种感觉。拍照的时候呢，霍顿手臂环绕孙杨，手举奖牌，面露微笑，但是拍照一结束就立马收起了笑容。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并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评价，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在拍照的时候就是会这个样子嘛，对不对？ 你就是啊。 对，我就是这样的， 就是相机一举起来我身上就 就微笑。然后相机就是一放下就立刻就是拉臭脸，是不是？而且霍顿在赛后对媒体表示是这样的，说我没有感受到尴尬，也没有感到不舒服，我就是觉得很有趣而已。不过呢，说这并不是握手，他说、他说这并不是握手，更像是胳膊的搏斗。你有没有一种觉得很无奈的感觉？ 我觉得霍顿真的，如果你考虑退役以后当个段子手吧。 可以考虑，是不是？ 语言和打脚的节奏一样，也挺有趣的。 可是我很喜欢你刚才那句评价，就是孙杨表现的是一种王者的心态。也是需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在体育竞技项目上对他身体的一些自然的挑战，还是说竞技环境当中一些不友好的声音，我们都相信孙杨会成长得越来越强大了。 我一直都还记得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我的老师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给过你。就是说真正的， 你不是所有话都分享给我的。 OK， 就是真正的王者 没有 是 OK。真正的 什么话了？好，认真说。 就真正的王者最高的境界不是要怎么样，就是不是说我每一次都赢你或者怎么样，真正的王者是每一次我都要哄着你陪我玩。 因为如果再不玩的话，这个项目就要从奥运会取消了。 就我每次都要赢是吗？ 然后还得故意输给你几次的感觉。 嗯， 我没有影射啊，我只是说我们老师开玩笑说的这样一个王者的心态， 还蛮有趣的啦， 还蛮有趣的，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老师这个是一种角度，大多数真正的王者是就是属于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吧， 专注， 对， 努力， 嗯， 然后心态放松， 嗯 嗯，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那在下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要请出的是许可，和大家聊一聊无人驾驶和高科技对我们的交通方式造成的影响。 嗯，我看到了小天使有提醒咱们说，山山水水外面下雨了，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所以要提醒， 下雨了吗？ 对的，要提醒所有的在路上正在出行的朋友，还有正在家中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要记得带伞，注意出行安全。 对，那我和珊珊明天会请来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书展和读书的那些事儿，也希望大家明天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 来好好学习好不好？ 好了，我们有请出许可，然后珊珊和许可继续和大家聊天。 好的，下雨了，送大家一首《失落沙洲》。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活力的一天就从山山水水开始，我是许可。 这个结尾好棒哦，从山山水水开始，然后我是许可，是吗？ 对啊，其实我刚才那句话应该改成节目名 啊，对不对？ 啊，但是没关系嘛，前面这个水水刚走，所以就是从 给他个面子，是不是？ 不是， 他一会儿还得听呢，你知道吗？ 这话说的我很难下台。 一会儿水水他就直接出现在这个留言区了，他特别喜欢跟我们互动，特别喜欢当听众和观众。 哎，这真是太好了，你知道吗？就是能跟咱们就是实时保持互动。 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啦。 嗯，怎么看呢？ 除了听的时候怎么听呢？FM 九八二或者 AM 九二七，大家都知道了。你还可以去各种各样的音频网站上去搜索，找到就是缘分，好不好？ 其实这样，咱别找的就是缘分。嗯、咱这个只要您现在在收听。咱就像这个朋友圈发朋友圈一样，咱就开始散播。 哎，对， 你就开始让别人亲朋好友就强行每天打开这九八二，你甭管你听不听，不听就把音量关小。 哎，爸爸， 对， 爸，你听干嘛的吧？ 就是您那半导体如果要装五号电池， 嗯， 是吧？那电池钱， 嗯， 咱回头再商量这意见啊。反正您每天打开这个电台、嗯、收听98.2， 对， 是吧？算是支持我们。 对，一定要支持了。 啊、对对对。 然后呢？ 看，对对，刚才说到 看，等会儿 啊。 我为什么不说看了呢？是因为我看到咱们的直播平台上有个留言，我要害怕了。 水水是吗？ 对，不是， 啊、 不是说水水已经走了吗？ 啊、 然后雪燕的小草说，这么年轻就走了，是什么意思？ 不不，别别别， 呸呸 呸 呸 呸呸，你这样 是开玩笑的，对不对？没有啦，是水水他今天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说呢，今天是许可一起来跟我陪大家聊天、 嗯、 哎，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好，从哪儿 看 呢、 嗯？首先是微信公众账号， 嗯，魔力工厂， 对， 九 八二魔力工厂、 嗯，哎， 点击关注之后呢，除了我们的一些推送，点击右下角还有视频直播， 没错， 哎， 嗯。然后还有一个渠道是怎么看的？ 花椒直播， 嗯，这个就比较好了，您可以送礼啊什么的。 送礼。 其实说实话啊，说到直播，我最近特别喜欢看直播。 为什么？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潮流过了反而追上的人，你知道吗？就永远在潮流的后边。 后 反 劲是吗？ 这点挺惨的。 就 是人家 明天你开始玩抖音了。 对，就比如说人家飞机头流行2年了，我都觉得飞机头挺丑的，然后当然都不流行了，发型师基本都不会的时候，我说、哎，这头挺帅的。 哎，能不能弄个飞机头？ 我说剪一下，对，然后开始。就是直播也是 飞机头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飞机头不是就是贝克汉姆 就是你看出年龄了是吧就那会儿 贝克汉姆的飞机头对不 对 对 对差不多墨西干头、 嗯、 飞机头他那会儿、 嗯、 对对对然后就直播其实前两年最火嘛 对 是吧其实理应说应该2016年 嗯 最火 嗯 2016和2015 嗯 然后那两年我都也看说实话也看但是参与感没那么高 嗯 就是每天像获取知识一样看一眼啊、哦、没什么事 获取知识、 啊、对就是每天看那直播啊能学点 什么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姑娘是吗 啊不是我看直播一般都看 我爱你心爱的姑娘一见你 一起去拉萨 这怎么串烧起来的 对串烧 嗯 就是之前一直看游戏直播嘛是吧、 啊、 你说打打游戏就看看怎么能打得更好、 嗯、 学习一下学不到就走就这样、 嗯、 但是现在看直播多了一份意义啊就是平常搜一搜这个小主播、 嗯、 是吧有一些60人啊50人甚至有一些十几人的小主播、 嗯、 啊人很少但是他依然在努力卖命着 啊 或者有一些主播很不容易啊身体很不好然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嗯 嗯、啊就是很不容易感觉每天都能看见大家 的这个就是日常的生活是吗 你不是因为他会说嘛 啊他 就是我可能之前也没看过他直播他突然说哎二哥回来了啊 那 二哥之前身体有点 长你看那主播怎么都是这调调 啊就是多谢大家 就是梁山好汉行的、 啊、多谢大家啊没关系二哥今天就陪你们一块啊大家就一块多谢多谢大家每个人都在每天用力着挣着每一分钱都很不容易一首一人饮酒醉送给大家很不容易就感觉进微博之力挺好 你是看过天佑的直播的 不是天佑 这 就是另外主播对、 哦、 因为大家这首歌不是很传唱吗 哦 对所以感觉都不容易是吧每个人都在这个像他说的不容易所以就是更多的有点被这个直播啊觉得更能了解这个 人生百态 对对能更能了解大家身边朋友的一些啊就是一些动态 生活的样子 对生活的样子、 啊、 不一定说你非看那几个大主播啊 嗯 但是从大主播也学习学习因为咱们这个你说广播中第一次开了直播 嗯 说实话咱也是摸索 对 咱也不知道怎么弄、 哎、 你说是吧、 哎、 你说咱要不然耍一段我今天弄个空竹抖个空竹 去吧 吞个大剑是吧、 嗯、 空口吞大剑要不 胸口碎 大石你说也不合适我躺这儿深深拿个大锤子梆击一下给石头碎 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棒 对、嗯、我环节是很棒但是你说从咱收听广播的这些听众角度来讲、嗯、其实他不明白干嘛 我会帮大家解释的现在呢许可躺在了直播间里 现在脱了上衣 他请求我、啊、对还有 一块大石头压上去了别砸别砸这都是出人命了啊开玩笑 你是不是会说相声啊我觉得你好 不是 这个相声调调好可爱呀、嗯、还自己一人分饰两句别砸别砸拿来 不是我这关键想了一下你给我胸口放个大石我说别砸的、 嗯、 砸了都是回不去家了下节目、 嗯、 所以就是后来你说咱也是一块摸索 啊是的 所以说也是一块看 哎呀，所以后来就感觉，哎，珊珊， 哎， 说到这儿问你一个啊， 问我啥呀？ 你说，这样平常你直播怎么直播？都直播些什么内容啊？ 我不直播呀，平时。 就如果， 我从来不开个人直播，但是如果我开个人直播的话，就可能就是陪大家就是闲聊吧。 哎，其实你想想啊，咱跳出这个局限， 嗯， 咱有时候下了节目，比如说咱今儿去趟天坛，开个直播是吧？跟大家伙儿看看，有些人他不一定今天有空去天坛， 对， 啊，咱看看这下雨的天坛，看看咱这北京的起民店，是吧？ 嗯， 或者咱有时候吃个北京的豆汁焦圈，开个直播， 哎，可以问问大家，你们希望吗？就是我们节目吧，哪怕是节目时间或者是非节目时间，可以在直播平台上面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哎， 做一些建议，我们真的会做。 是， 我们是特别没有主意的主持人。 因为说实话，咱们982是个青年广播， 对， 是吧？其实很多。咱们直播也是摸索着靠大家的意见走， 嗯， 其实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嗯， 归根结底说回来了，刚开头说那么半天，就是希望大家有事没事把身边朋友的半导体和汽车的频率都时刻锁定一个在 FM98.2 啊。 就为了介绍一个可以收听的频率，介绍了10分钟，是不是特别棒？ 绕回来，绕回来。今天主要是跟珊珊聊点什么呢？聊点这个汽车的自动驾驶。 哎， 其实这个技术， 自动驾驶的汽车能不能把频率自动调成 FM98.2 呢？ 那就调不了别的了，这个 永恒锁定， 咱就把这。脑给黑了，我跟你说，一上车就跟咱们那个频率宣传片花似的，是否要收听 FM98.2 啊，打开，我要跟主持人面对面聊聊天的这种 啊，就是持续都这样。其实说到这开车女司机，珊珊绝对算是女司机啊，真的， 当然算是女司机了。请问你有什么疑虑吗？对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女司机啊是个双义词 啊， 就是一方面呢是女性在开车叫女司机， 对， 另一方面呢就是指这路上有一些朋友啊开的就是说咱技术有点欠佳。 那男的如果技术欠佳也可以叫女司机吗？ 二把刀嘛，那就是吧，男的普遍叫二把刀，就是 好像 是在人类的感觉上啊， 批评男生开车少的很少，开车不好的很少。 也有，我觉得一样，我觉得跟女生一样，就是大家开多开少嘛，开多就熟练了。 为什么叫二把刀呢？猜测一下。 哎， 为什么呢？ 可能人们都觉得买的第二把刀不如第一把刀好吧，就是后取的总不如原配的好吧，就是这么一句话，应该是这道理。对，所以珊珊开车很不错。 我开车非常好。 哎，那你觉得现在开车在一些安全角度上讲？咱还缺乏点什么技术，或者说什么技术应该作为标配在每辆汽车上？ 你说放在汽车上面是吗？ 对对对， 我有的时候 汽车上应该有的设备，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从那个汽车的设计来讲，有的时候 A 柱有一点点挡视野了，转弯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或者是， 但那个是保命，那个短时间我想不到能取消，对对对， 或者是倒车雷达，我需要它改进一下 啊， 我永远不知道倒车雷达到底它有多近。而且不同的品牌的， 它那个镜头翘的大长腿是吧？永远你感觉很远。 而且它那个滴滴滴滴滴滴，就是没有那么准确。 啊， 有的时候 有 的汽车它滴滴滴了吧，它其实离它有半米远。你就是还可以需要慢慢的往后蹭一下。 这车好，这车挺安全的。其实这车。 然后你知道有一回我妈的车，我开我妈的车，我发现就跟我的车完全不一样。我的车是滴滴滴的时候还可以往后倒一点，然后它会变成滴滴滴滴滴滴滴。这样 就是你车能有这个等级， 我有低， 啊， 这个过程， 啊， 对， okay。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妈的车没有，它就会滴滴滴，我就往后倒，往后倒，然后嘣就撞，给我妈的车撞了一个小坑，然后我就把它往前开。第二天发现小坑自己弹回来了，我就没有跟我妈讲。我跟她讲的话， 谁这钣金工人是谁？路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给你随手修复了一下，是吧？ 对，但是有的时候 你 不觉得汽车雷达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就是很诡异的情况吗？就是明明你周边没有人，倒车雷达突然响一下。 哟，你别说，这怪吓人的。 这就有的时候觉得怎么了呢？ 没有，这有的时候是这个咱机械或者说什么，它可能感应风啊或者怎么样， 这 种对对对对对， 力量啊， 或者说旁边的车很快过去之后，它可能过几秒才反应。 不过其实我对汽车的确并没有那么懂，我只是开的还不错。你觉得如果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话，汽车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我觉得一个就是说汽车全景影像倒车雷达这个需要全车的必备，但是现在在很多车上，你比如说咱当然土豪就避免了啊，但是咱有时候你说咱好不容易挣个钱买个10万块钱以下的车，三五万五八五万八万的，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这是标配，对吗？ 五八万你们糊了。 对，就是这个说实话不一定是标配。在这些汽车上，就是我仍然很难置信，就是在现在 360度倒车影像，或者说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居然还不是标配，这个其实挺难理解的。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不仅要有倒车雷达，前边也要有雷达。 对， 因为有时候现在像咱们停车技术真的就是可能车辆多， 我觉得自动刹车技术很需要。 自动刹车这个咱就是孰轻孰理，再等会儿再说哈。因为自动刹车这个就是你不好判定嘛，这事儿。我觉得有时候停车的时候，你离前面，你我不可能，你说车就这么高，我脑袋都顶到上面了，我其实也不能很清楚的看见到底跟前面差多少。咱往往凭的是个感觉。但是这个就是老司机和新司机的区别。那我新买一辆车，我其实不知道这个车前面有多宽。你 smart 的前面才那么宽。 对。 你买个公交车前面没有宽度是吧？ 我真的很想买个公交车。 对，我小时候就觉得公交车很好看，因为它一眼就能看见前面的，不会蹭着。但是大多数车前面都有一个是吧？发动机。因为在前面嘛，所以很长，大多数凭感觉，而且有时候错车呀什么的，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前面车，就是你前面如果有一个雷达，哪怕180度，我觉得都很管用。其实，在很多时候错车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转向的辅助，就是在转向辅助，你像现在有一些本田的一些车啊，我打右转弯灯，它会在那个镜头里边显示右边的那个摄像头。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是其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您哪怕没这么先进，但是右边很多反光镜上有一个小三角，就是它一个盲向打，那应该叫盲向并线辅助。就是有一些会有死角嘛，你说开车是吧？开车多的人可能会知道有一死角，有时候往右并咱真不知道。而且这很多情况，所以这时候你就看你的反光镜，如果是黄色就可以并。啊，如果要是红色，就代表你的死角区域实际是有车。啊，就是说可能你要多注意。 但是你觉得开车这件事情是可以完全依赖科技或者汽车的设计的吗？还说其实还是需要一些人为的判断的。 这就说到今天重点，就自动驾驶这个，我觉得呢，就是现在有很多不同观点。咱说的这个安全设备，只是局限于不是自动驾驶的一个过程中。如果有一天真的要是说发展成自动驾驶啊，像咱们所说的，那当然我觉得近十年可能都不太可能啊。如果有一天变成真正自动驾驶，所有车辆出门全部电脑控制，那我觉得这些安全设备那肯定是必备，这因为这就很简单了。如果就是必备，但是我觉得其次安全设备不是很主要，因为它车没有自主的一个驾驶的能力了。就是你没有说我想并线就并线， 是的， 没有这样，所有都在电脑控制，就是在电脑一个在它面前不过就是电梯的控制程序下，你上你下，它到这儿它出，到这儿它出，就大家很井然有序。就是这样， 是一个未来的这个场景。 对，是一个未来，但是咱这个未来具体什么趋势？就是当然，我觉得之前也有很多人设想过。未来的汽车在哪儿行驶是吧？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这因为这个很多方面大家都自己脑补吧。然后就是提出过很多假想，我觉得都不错，但是对于未来咱不敢断定，咱就先说现在是吧。我觉得一个是前后倒车雷达，一个是盲点辅助。还有一个其实挺主要的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座椅通风也很主要。 是， 虽然现在就是 我觉得加热座椅很需要 啊。对，一个座椅的加热，一个座椅的通风。 对， 很多人觉得座椅加热必备，座椅通风不必备。但是说实话，因为我这个开的车它没有这么高级，它没有这个座椅通风。所以我这没感受过。到夏天，一般男生你知道吧，我这爱出汗双腿就微湿，不知道以为尿裤子了，你知道吧？ 好尴尬。 对，因为它没有座椅通风，它有时候夏天很包裹着。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有一天就坐着朋友的车，他有座椅通风功能，哎呀， 觉得爽翻了是吧？ 那一天你知道吗？你就觉得你坐在空中，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是整个两个腿，你知道吗？就是冷风 凉爽， 哎呀，真的非常好。 像 我真的 坐在一个弄堂里或坐一个胡同里是吧？ 对，然后他这个腿一旦有风，一旦这个就是说大家有了流通性，有了这个，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也不是那么烦躁。开车反而你就不急躁， 对， 就会慢慢开，反而有了耐心。这对交通，我觉得咱往大了讲，对于交通安全也是挺有这个好处的。 是的， 你想人毕竟有时候有点急躁嘛， 对，有路怒症。 对，你说咱说的这几个，当然大家可以补充啊，大家可以补充。当然，我觉得安全气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啊，那必须的， 对对对，十几个安全气囊这是很重要的。大家也可以补充啊，觉得哪块是安全？你平常觉得说啊，安全汽车驾驶到底你还需要哪些安全技术？其实说到这儿，咱们都是一些基础的嘛。你再往后延展就是自动驾驶 啊。 那我为什么最近想到自动驾驶了呢？就是那天我看这个报道啊，就是咱们这个说奥迪，它最近在这个全国和全球的市场啊，它因为推出了很多新车，它也是推出了一个这个 品牌的一个全球峰会，那是在7月11号。 嗯， 奥迪呢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了首次的品牌全球峰会。 嗯， 那也是全球很多1000多家媒体吧到场。 嗯， 然后他们最逗的是什么呀？邀请了这《生活大爆炸》中啊， 嗯， 就是这个扮演者就是这个纳雅尔，就是扮演的那个角色，我不知道英文怎么 印度的那个吗？还是 就是 Raja 应该是怎么叫啊？ 嗯， 就是那个的扮演者，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我作为全场这主持人，因为他就是其实挺逗的，《生活大爆炸》里边，你知道大家的那种， 嗯，角色都还蛮有趣的， 角色都还就是，嗯， 怎么现在演员都开始来抢主持人的活了呢？ 就是又不卑不亢那种，可能他们也是讲究了自己的一个定位， 嗯 啊，然后就是说主持了这个新款的这个 A8 的发布， 嗯 啊，不过更像是这种就是你知道奥迪一派这科技引领未来， 嗯， 打死就是奥迪就咚咚咚咚那种感觉啊， 嗯， 就是他这全场给你一种很高科技的感觉。 嗯 啊，全场发布会，然后呢，A8 我们都知道，其实作为这个，那其实作为这个，我一直梦寐以求的，这可能一辈子的中级车啊，没准一辈子也买不起这种。 你很想买 A8 是不是？ 哎，就别算了吧，有这么多钱我也买不了 A8， 买套房吧先。对， 哪有啊 ？A8 还是要比房子便宜了。 哎，很贵，很贵，在我的世界里还是很贵。这个作为 A8， 作为这个高档。一直活在这个混迹琉璃的房子中啊，租房。 嗯，来说 这高档的这个， 嗯， 对高档的豪华轿车呢，它竞争对手当然是这个宝 马 七系啊， 七系 是吧？你比如说最近前半生， 嗯， 是吧？很多人都说这个劲动啊，贺涵开那七系很不错啊，确实很不错，啊， 对，或者是奔驰的 S 级也可以。 哎呀，那就更不错了，这些都是只所见没所做。 雷克萨斯的那个 LS 应该也是， 哎呦，那也不错，那个那也是 同级别的车。 价格也很通用，对对， 嗯， 都没坐过啊， 对，都是高档豪华轿车， 都是高档车， 嗯， 啊，这次展示不光展示了这个，你想那新车豪车出来嘛， 嗯， 一是动力，二是它内饰， 嗯， 然后最关键呢，它展示了几个功能， 嗯， 一个就是奥迪在前几年其实就一直推崇，包括大家要熟悉电影《钢铁侠》中， 嗯， 包括《复仇者联盟》中，其实钢铁侠一直作为这个奥迪的这个可以说全权代言人， 嗯， 他当时驾驶的奥迪 R8。就是这样一个自动遥控的技术。 哇，是吗？ 对，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他到门口的时候，他那个妇联在里边组完队，他从基地出来，他说好吧，这看来没有什么事，然后一辆奥迪 R8 窗户起来就慢慢往他前面开， 哦， 让他拿一个钥匙，他说行了你不用送我了，然后哔哔车开，然后自己开车走， 哦， 这就是一个自动遥控技术。 哦哦哦， 当然这个是不是技术啊，就是当时有没有这个影片， 嗯， 刻意做宣传的痕迹， 嗯， 咱这就是姑且不说。 对， 但是曾经还有一个影片就叫那个叫什么呀，亡命快递还是叫什么呀，应该是就杰森斯坦森拍那个三部曲之后还有一部电影上映， 嗯， 当然不是杰森斯坦森演，当时是一个小鲜肉， 嗯 啊，那小鲜肉叫什么呀我不知道，当时他就开着一辆这个也是一个速递的这么一主题， 嗯， 开着一辆奥迪应该是 A8， 嗯， 当时他展现了一个奥迪 A8 的什么一个科技呢， 嗯， 就是人下车， 啊， 但是车可以缓慢向前走 啊， 对，很慢的速度再往前走， 有一种就是像那个就是旋转木马，或者是 啊，对，但是它会直线 摩天轮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我下来了，但是它继续往前走， 对对对，而且那个奥迪科技展现的一个很厉害，我觉得眼前一亮是什么呀？它可以慢速自动驾驶， 嗯， 你知道，因为自动驾驶其实有时候有点像咱们巡航定速演变来的， 嗯， 大家知道叫巡航定速， 嗯， 就是我们当开到一个程序之后，我们不用再踩油门了， 对， 大家定上一个速度80， 嗯， 车就会自动以80的速度在这个高速上行驶， 嗯， 你只需要掌握方向盘， 是的， 后来大家就从这几年呢，从这个巡航变速逐渐演变过来。 嗯， 那我有没有可能不用驾驶方向盘， 嗯， 完全解脱双手， 嗯？ 所以就引发了这个现在可以说，你说全自动驾驶，其实我觉得我给它找一个更好的形容词，就叫半自动驾驶。 嗯， 对吗？ 对， 其实你还是得观察，就是周围 还是得看着点。 对对对，虽然不用方向盘，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半自动驾驶， 哦， 根据雷达的一个预测， 嗯。 对，所以再说回来，其实奥迪就展现了这么一个，首先是车外的一个遥控， 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将汽车自动停进车库。 嗯 啊，这个就炫了啊！ 嗯， 这个你仔细想一想， 这停车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 的事情，哎，对，这个你自己想一想啊，你到了一个酒店啊， 嗯， 大老板一般开这车， 嗯， 下车一般都有一个小弟，哎，老板给你带个 泊车 一下， 嗯， 你给他5美金啊，不用了， 嗯， 我这车能自己进去。哎呦，你在车库，车库管理员一看，哎呦，一个奥迪驶来啊，大奥迪 A8， 嗯， 车里没人， 嗯， 自动驾驶， 嗯， 哎呦，停到车库。然后你每次从饭店快出来了， 嗯， 先预热， 嗯， 给车打着，开开空调，然后车自动过来接你。 嗯嗯， 哎呀，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是吗？ 不是，我就在想， 你都要就变成飘飘欲仙的那个神奇了。 我就在想，如果能给这老板开辆车，这个也是不错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 嗯， 当你和你女朋友什么时候这技术能运用到10万块钱以下的车， 嗯， 是吧？能运用到很多咱们国产自主品牌，我觉得这很好。 随着这样的技术越来越普及，然后生产的成本越来越低，肯定是会实现的啦，将来。 对， 嗯， 你说这两个乍听就很炫，是吧？ 对啊。 但是珊珊，作为奥迪 A8，它又当然推出了最新 时尚。奥迪 A8 的特别宣传大使。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对对对，咱就不提这个，因为巴塞罗那这个它引出了这个， 嗯， 啊，之后咱还会谈及好几个这个。 对，我看 七 氧化钠说了，说飞机都可以无人驾驶，说人工智能是非常强大的。嗯， 因为飞机啊，它这还跟汽车不太一样。飞机这自动驾驶真正就是自动驾驶，因为它到空中之后是完全电脑托管。 对。 所以这样，电脑会有它的航线，会有大家计算，会有躲避。 嗯。 但是汽车我觉得除非实行到这个全自动驾驶 啊， 但是汽车呢咱说实话又跟飞机不一样，飞机它啊， 嗯， 一般拉400多人， 嗯， 它可能飞机航班没有汽车多，咱实话实说， 对， 这北京飞机为啊北京飞机跟北京汽车比起来，这密集程度和复杂程度， 就是在天上的时候路没有那么挤， 而且咱没有说开个10分钟，遇见路口咱就拐了吧，是吧，咱这飞机再快再快半个点， 就是定速巡航的感觉，而且是条笔直的高速路 啊，对，甭管它笔不笔直，怎么也得半个点，是吧，而且咱上到高空之后都能错得开， 嗯， 那很多流层， 嗯， 但是路面不一样啊，咱这口要出那口出的，是吧，这口要买那口停的，你这不一样啊， 嗯， 所以就是说它这个这回这发布会它也是出了这个自动驾驶 啊， 那这个说自动驾驶就是他们负责人在想，其实我们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真是把所有方面都加进去了， 嗯， 是吧，然后你比如说宣称是第一款实现高度自动化驾驶的这种量产的车型， 嗯， 啊，具体引入了什么呢，它引入了第三级别的自动驾驶， 真的要开始卖了是吗， 对对对， 真的会卖对不对， 真的是会卖， 最新的这个车型是自动驾驶的了， 对，而且就是说自动驾驶，珊珊你给大家再说说，就是它分为，他说它是第三个自动驾驶， 嗯， 你给大家看看这它总共分为几个等级，就是三级驾驶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它有这个分级啦，比如说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呢，把自动驾驶分为了5个级别， 嗯， 零级呢是指的完全没有自动驾驶功 能，可 能 就是我现在这车是吧， 啊，必须全靠手动，嗯， 哎，全靠眼睛和全靠智商啊，嗯， 对，5级呢是指汽车可以在任何环境下面处理任何状况，人可以完全脱离方向盘。嗯， 这就是完全的自动驾驶了。 对，将来的就是那咱们幻想的科技电影当中会出现的那个画面。 对。 可是3级的话，其实级别算是已经不错了，什么半自动驾驶的。 就是咱刚才讲，其实半自动驾驶，嗯，就是说，你撇开就是，其实最早研究自动驾驶就是谷歌嘛。 嗯。 他在应该是在2007年，他就开始研究自动驾驶， 嗯， 那会儿投入大量金钱。其实自动驾驶基本就分为两派吧，一个我觉得它这里边分派是以这个， 啊， 比如奥迪日产奔驰等为代表公司，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福特捷豹路虎，它把这些分在一个， 啊， 其实我可以分为传统和现代， 这两派的观点其实不一样，我觉得一个是比较偏传统的， 嗯， 偏保守的， 对， 一个是比较偏激进的，然后偏去创新的这种观点， 这个其实在咱们先把这篇读完，等会儿我给大家统计一下啊，就是从奔驰啊，路虎啊，包括奥迪， 嗯， 再包括咱们现在电动汽车特斯拉， 嗯， 他们每个自动驾驶其实是有不同侦测你如何手离方向盘的方式 啊， 来取决于他们各大厂商不同的一个自动驾驶的技术的研发， 嗯， 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因为这个 我觉得可以先问一下大家，因为刚才这两派观点的确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是比较传统派的，实际上， okay， 就比如说奥迪 A8 新上这款车我是不会买的， 嗯， 为 什么， 因为你看他的观点其实你要仔细细说的话， 嗯， 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了，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奥迪啊，日产奔驰啊，这些代表的公司，大家也可以仔细听一下，他们的观点是不断的要提高自动驾驶技术的程度， 嗯， 比如当他们的汽车可以达到3级自动驾驶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公开的量产还有售卖，可是呢要紧急情况下把方向盘还是要再转回给人类，特别紧急的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去手动处理的， 嗯， 但是另外一派公司比如说福特啊，捷豹路虎这些公司呢则认为在完全实现5级自动驾驶之前， 嗯， 这些不安全系数太高了，只会在5级别实现，也就是自动驾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立的时候才会引入自己的车型， 嗯， 哎，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分享，就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如果是你是一个汽车公司的话， 是 你会等5级的时候再量产一个自动驾驶的汽车， 没错， 还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断的去尝试， 或者说你作为消费者，嗯，你会买一个3级自动驾驶汽车的量产型吗， 对，你会买吗， 还是会等5级出来完全普及再买呢， 我不会买，我这人偏保守，我会等5级的时候才行， 嗯， 就等很多人都开上了我才可以买 啊，对对对， 你呢， 这个我会先 我会先，对， 先 试一下，对，三级自动驾驶。 你不害怕吗？ 因为等会儿给大家会讲解到，其实三级自动驾驶它在很多方面也是很完，就跟高级巡航定速一样 啊， 其实是高级的巡航定速， 嗯， 其实还不错， 嗯， 而且有很多的测评。哎，我感觉今天这一个小时你要说这个话题很难说完， 嗯， 咱们先把这个进行下去，等会儿给大家说一下各个车的一个比较。 好的， 我觉得我个人给它分个标啊。 嗯， 我把捷豹、路虎、奔驰啊，什么奥迪、日产、嗯，只要是生产不是纯电动汽车这些厂商， 嗯， 或者说传统汽车厂商分为一类， 嗯， 我会把新的特斯拉这些厂商、嗯、研究现代车型的这些纯电动车型分为另一类， 嗯， 因为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体系， 嗯， 因为无论是奔驰这些厂商再怎么研究， 嗯、 中控台你还是要有的， 嗯。 而特斯拉是第一款车把中控台全部融入到屏幕里的， 嗯， 而且它也是第一款车做到了说我完全，等会儿再跟你讲特斯拉出来的那个自动驾驶真的是第一款车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当时我看了一个测评， 嗯， 非常的不错， 嗯， 啊，当然奔驰后来在 S 系列当然更高档也出来了，嗯，但是无论是从各个的地图的测绘上吧， 嗯， 其实还是说当时特斯拉算是做的明显的一个， 嗯， 我们先来看去年福特公司其实在年度发布会上就明确表示了， 嗯， 在2025年前哎，我算了多大啊？2025，哎呦，好老了，我当时已经。 就是你还是蛮想等2025年的时候，等福特公司实现这个目标，然后买到自己的车的，是吧？ 没有，就感觉这个，哎呀，就是这个时代科技有局限，但是人类的生命却是一分一秒在走， 嗯， 啊，就是这个。是在2025年前呢，自动驾驶的目标就是完全不需要人类介入，真正的自动驾驶， 嗯， 啊，而且可以在一个道路系统里，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就是说完全的自动驾驶嘛， 啊， 福特近两年投资了这个激光厂商， 啊， 首先是这个啊 ，VE 啊，大名鼎鼎的 VELO，这个应该是这个， 是就是 Google 的那个无人车的合作伙伴， 对，就是 Google 最早的那个，对，也是很火热，最近股票也是涨得很高。 激光的厂商， 对对， 嗯， 一个是激光，你想它激光就是一个，它首先通过一个汽车， 哎，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3D 地图绘制的公司 啊， 大C Map， 啊，这个就是可能它通过 3D 地图，首先要给汽车导航一个更全景的一个，并且收购了以色列的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学习公司 啊 ，SAIP。PS 就是这个车辆要有不断自己学习的功能， 嗯， 其实就像咱们钢铁侠看的那个贾维斯， 嗯 ，Jarvis， 嗯， 它有一个自己学习的功能， 嗯， 就是它已经不断进步，不断通过你每天去上车行驶，比如说珊珊， 嗯， 你每天从啊，比如说朝阳或者东啊东边那儿， 嗯， 开来北京电台， 嗯， 你每天在这路上开， 嗯， 电脑会不断学习你的实际路况， 嗯， 不断纳入你每天路况能面对的这个红绿灯的这个路口的左拐还是右拐汇入的车辆，是吧？ 嗯， 啊，每个都有不同的感觉。 嗯，那关于这个自动驾驶的问题呢，咱们待会儿啊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好不 好？ 聊一聊这个五级的级别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呢？二级和三级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没错， 以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啦。到底愿不愿意买个自动驾驶的车辆呢？我看到氢氧化钠说了说，说无人驾驶法律层面要等到这个许可，否则发生事故的就会处理很麻烦。的确是啦， 听我的名儿啊， 哎。那呢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嗯，接下来的时间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些自动驾驶的话题，待会儿见了。 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欢迎大家，我是许可、 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在花椒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好， 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记得千万点击关注啊！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没关注的赶紧关注了。 我们这些新主播需要大家的关注啊！ 对啊，需要大家求关注。 是是是是是、那咱们刚才其实上半时段聊到这个自动驾驶啊， 是的， 看很多人很有兴趣是吧？ 学院的小草说了，说他们还是愿意的、 愿意买。 对，小天使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说如果就大家都自动驾驶了，代驾岂不是会失业？ 你说的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科技的兴起，一个科技的这个过去的一个时代的更替，都会引申出这个职业的比如说 职业的一些变化 淘汰。但是呢，你要从好的方面讲，它会又产生新的职业。 对， 咱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咱打个比方，我就设想到，如果自动驾驶之后，我想去这个德来速一发 啊， 怎么弄？ 德来速是什么？ 麦当劳的这个汽车可以开的那个，买的那个，对， 就是汽车那个麦当劳。 哎，对对对。后来呢，我就在想，其实啊，珊珊说到这儿啊，问一个之前很厉害的问题啊， 多厉害？ 你认为自动驾驶如果出去之后，咱们广播还会存在吗？ 会存在啊，因为人还在车上啊。又不是跑车玩，就是大家还是要到达目的地的呀。 但是你想想，人会在车上听广播吗？ 会啊。 如果全自动驾驶实现了， 哦，他就可能会看视频，因为他解放了双手， 需要关心路况吗？ 是 是嗯，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事，咱们不 是 已经开始做视频改革了吗？我们是个音视频，是个可以看的广播。 哎，对，所以我觉得呢，将来电台肯定还是啊，霸占各个汽车的主体，无论怎么变化，是吧？所以这个其实就 是。可 是， 其实如果是自动驾驶的话，在车上，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休息的时间。 对，一方面会休息，但是一方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会听广播，因为什么呢？你可能不会关注更多的是啊路上的情况，但是你会关注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2025年我这话说的准不准？ 哎呦， 其实你会，你永远不是你永远是在车上的这一个感觉，对吗？ 对， 就是它再自动驾驶，你永远是在路上。 是的， 就跟飞机再舒服再高，你永远是在天空中飞，你有一种交通工具的感觉。 对， 而交通工具需要的就是陪伴。 是的， 而只有广播能给这种陪伴。 嗯，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北京青年广播了。 嗯， 其实刚才这个小天使说的代驾岂不是会失业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的观点应该是比较类似的。 其实代驾也是这几年才兴起啊，比如说随着各大软件的兴起，大家才很方便用到 互联网时代。 你要说十年前有个什么代驾啊，这咱真是很少，就有些只是餐厅上有个电话那种。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打电话叫代驾，后来才慢慢的开始用这种手机 app， 然后互联网端直接下订单。 没错没错没错，那会儿反正就是哥几个出去，比如有一个人不喝就完了呗， 对 啊，开车回去是吧？ 对。但是其实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这个样子啊，它就是会取代很多传统的行业。 对啊，哪怕将来超市可能算账都没有人了，对啊， 各种各样的， 是吧？就这些，比如说很基础、很需要劳力的这种，可能就会逐渐被机器取代。 对， 具体好与不好，咱就不说了啊。 嗯， 反正您放心吧，在咱们这岁数， 是的，是的， 基本咱有孙子了，我估计差不多吧，能，对吧？ 咱看不着这幕， 咱不用操心这事儿。 嗯。 然后就是说，刚才说到这自动驾驶呢，就是说这奥迪产生了几个新的科技，咱们简单给大家说说吧，因为这要说完，估计后半小时讲不了别的了。 对， 就是它是什么呢？在60公里以上，每小时60公里，也就是咱们可以说这60迈啊，60迈其实不太准。就是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咱们中国人老讲这个迈，迈是什么意思？其实60迈是真正美国里速表里边， 哦， 就是你看美国汽车，它不叫什么什么英里多少多少速度，美国汽车可能你开70， 是吧？ 对，它那个 miles 其实讲的是那个迈， 嗯， 所以咱中国这汽车其实是多少每小时多少公里，咱们看中间其实表盘有多少公里，只不过咱们习惯这么叫迈，其实迈会比公里稍微快一点，70迈相当于80多公里吧，90公里这样的， 其实差不多是吧？ 所以咱们其实就是它，所以奥迪这回就是说当。开到咱们中国里速表60以上，它就会可以开启这个自动驾驶，而且不堵的路。你想60以上肯定不堵嘛，就相当于是高速。 是1.609公里，我看了一个精确的计算，我真特别较真儿，你知道吗？ 对对对， 特别喜欢看这个。 所以其实迈是比公里快的，所以大家以后要严谨一下，可以说我这车开多少每小时多少公里。 嗯， 所以一就是在60公里以上啊，可以这个，就是说就是六十的时候可以开启这个自动驾驶。 嗯， 但是这回奥迪呢特别厉害，他说我是在60公里以下开启，60公里以上需要人接管。 嗯， 就是他反而觉得高速需要人接管， 因为高速可能就是更加危险嘛。 对，但之前很多汽车都是越快的速度才可以越自动驾驶， 哦， 因为它不用频繁的踩刹车和自动并线会踩刹车这样，所以就高级的巡航定速是这样， 嗯嗯嗯， 啊，但是可能也是咱们等会儿再说啊，出现了很多一些咱不好的事情啊， 嗯， 包括出现了一些咱们所不愿见到的意外， 对， 可能很多厂商就觉得说更来研发这个， 是的是的， 但是他怎么能做到汽车速度慢的时候来自动驾驶呢？首先他用了这个激光，就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激光的这个， 嗯 啊，这个技术，它通过它多厉害啊！它就跟那个啊蝙蝠的声波一样，它通过激光把打出去， 嗯 啊，就跟咱们雷达一样，就扫飞机，就是发射出去波。 嗯， 为什么说咱们看到空中有飞机呢？当飞机它有一反射体， 对， 当打到飞机反射回来的时候，哎，咱就知道前面有车 了，是的 啊，所以它就通过这个技术， 嗯， 来判断周围有什么情况。哦，很先进啊！其实这个技术你仔细想一想，了不得呀， 了不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首先我想到第一点就是能运用到咱们的盲人朋友身上， 嗯。 了不得呀， 就是他们就可以自己的正常的行走 在路上，他还用什么拐杖， 对对， 我拍拍这块有没有车，我还用什么拍什么这块有没有车， 嗯， 咱们稍微试想一下啊， 嗯， 如果激光和 VR 相结合， VR 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 VR， 嗯， 而是做成大脑的 VR 神经反射的话， 嗯，是的， 其实它就有一双电子眼， 嗯， 而且比你的眼睛更厉害， 嗯， 它就真正能做到钢铁侠就盔中的那些所有信息它都带有显示， 不能这样，哎，时间久了，这样人类的眼睛会退化。然后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植入这个，就是 咱只是大胆设想啊， 大胆设想， 咱就是瞎说。 我跟你说，这个设想特别好，我觉得有可能会用到，比如说盲人朋友身上，帮助他们。 咱其实这 是 瞎说，因为这个激光技术它能反射回来，其实这很方便， 嗯， 再反射出来你身边的东西啊。它一是用到这个。二一个呢，奥迪觉得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用了两个备用刹车系统，也就是你刚才珊珊咱们所说的这个自动刹车。 嗯， 啊，自动刹车最早其实是在一个比如说司机有些疲劳防止自动追尾的时候， 嗯， 比如说3米1米。 嗯， 但是很多时候您想在咱中国您设个3米自动刹车，这一路别走了，真的。 对。 那你3米无限有车往里是吧？啊，并线 是的， 你别走了，一路上就咚咚咚，这车我估摸着， 车脑震荡， 这车我估摸着不出一周啊，刹车片也就坏了，你就得换一个。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哎呀，这个奥迪又出了三个这个啊刹车，再加上这个多种的感应器， 嗯， 再加上这个摄像头、激光雷达， 嗯， 它才能说做到万无一失， 嗯， 是吧？而且呢，就是说啊，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当你驾驶员自动驾驶的时候。当电脑判断需要驾驶员接管的时候，它会发出很刺耳的噪音。 嗯， 啊，估摸着就是叽嘎叽嘎，就这种，就是反正让你握好方向盘啊。而且，然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之前出现车祸的时候啊，就是说司机在多长时间能接管方向盘？ 嗯， 就是他在多长时间内，如果司机比如说睡着了， 对， 就咱讲说不好听的，真的非常累， 嗯， 他切换自动驾驶就睡着了， 嗯， 他多少秒内接管这个方向盘， 嗯， 才能把事故的概率降到最小？反正奥迪也说， 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吗？ 对，这个数据统计应该是目前咱说没有啊。 嗯， 就是奥迪反正说他们会装一个小黑箱，就跟飞机似的，有个小黑箱。 嗯， 啊，会收集所有的数据来判断，就是说当下是谁在开车。就是如果发生事故的话， 啊， 如果汽车感应器失败，司机而且并没有在10秒内反应过来的话， 嗯， 那汽车它就主张自动电脑紧急制动系统必须将车停下来。 嗯， 10秒钟之内。 嗯。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还是稍微长了点， 10秒还长。 咱说实话，如果你在很60的速度，咱这样60公里，10秒其实也跑出了不近了，其实也已经， 嗯， 对吧？啊，所以就是说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它有一个这个美好的憧憬啊，在第三集的时候，第三集自动驾驶也是延续了很多的方面， 嗯， 啊，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我们这个。 其实听了你解释之后，我有可能会去买了， 嗯。 我觉得它的那些在技术上面的考量还是非常充分的考虑了这个安全的因素的。比如说，它是用低速的时候才会采用这种自动驾驶系统， 对对对对对， 哎， 它就是真正想解决人疲劳，因为有时候人开高速反而精神状态好还可以，越是这种低速啊， 嗯， 堵车大家容易心烦， 嗯， 所以他可能考虑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搜一下啊， 嗯， 这个。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还蛮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它。其实节省时间的一个技术， 嗯， 比如说这个董事认为汽车还能根据收集到的数据避开红灯啊，以及 避开这个拥堵的路段，因此能够改善交通拥堵，能在整体上为人们节约更多的时间。奥迪的 CEO 也是说了，把这些节省出来的时间呢统称为25个小时。他认为这25个小时包括了休闲时间、工作时间以及品质时间，就和家人朋友度过的时间。就是汽车如果都能实现自动驾驶的话，是可以实现这一切的，帮大家节省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没错，就是他想着可以边办公嘛。 对， 自动驾驶可以边办公。说到自动驾驶，咱们跳出来啊，跳出来这个发布会，咱们看看这世界上现在自动驾驶发展到一什么程度。其实呢，不久前，其实旧金山有一家媒体，就是在其中有过报道，就是说硅谷已经占领了这个自动驾驶研究的头号位置。其实可以想象，一个硅谷嘛，电子这个是吧？电子产业的这个领头羊啊。不过呢，作为这个钢铁之城这个匹兹堡，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匹兹堡这个城市啊？他就是说啊，没打算让出来。就是匹兹堡说硅谷啊不能排第一啊，硅谷第一我不是第二，我可能跟他并列第一 啊。 就是说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近一个世纪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就跟我一样，觉得自动驾驶看起来存在于遥远的未来啊，包括这个单人飞行器啊更是遥不可及。你说单人飞行器那个吧，那更是立了天了。 单人飞行器是什么呀？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弄一个飞机就飞走了，是意思吗？ 这他不是说飞机，可能单人火箭包的延续 啊。 比如咱今天出门 你首先说单人火箭包是什么呀？ 对，咱今天出门 啊， 他不是有过之前有过研究，单人火箭包大概对，就是我背上一个比如火箭包，或者是单人飞行器更厉害，我直接就飞天上，就是低空飞行。就是我直接踩着那个低空就呜就飞到哪儿了，就飞到咱们今天工作单位。 踩着那个吗？就是很像。 对呀、啊。 你是说电影里面吗？ 他就是说单人飞行器，就是有过这样像，就世界也是通过这个电影，就是在研发这个东西。单人的飞行器，你可以低空啊，或者怎么飞行，就是完全就脱离了这个，你知道吗？就是 研发出来了吗？ 大家的想象。目前实验阶段吧，单人火箭包也是之前实验阶段。 我觉得很难吧，在空中避人更难。 那个是自动，你自己驾驶，那个不是自动驾驶。 我知道， 但是它能做到让你在空中。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就是现在你知道那个有很多品牌出了那个类似那种小车吗？ 哦，我知道那个。 就是你自己还是踩在那个，有点像你说的火箭包， 对对对， 有点像踩着风火轮。 对，但是那个很危险， 还蛮危险的。 那个、咱已经不是明令禁止了吗？ 如果把它就变成 对明令禁止了，把它变成就更加高科技的，然后更加考虑安全因素的，然后不能飞在空中的，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想象过 这 个场景。 这费事儿，这玩意儿，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就更难了，驾驶。就是说，匹兹堡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呢，硅谷在自动驾驶发展中有不可替代作用。但是钢铁城也有自己独特地位，什么意思呢？说谷歌我们都知道是第一家研究自动驾驶汽车。早就在2009年，他其实就有过测试，在加州的一个高速公路上测试了第一辆就是自动驾驶的丰田普锐斯。很出名，当时那个技术2009年，你想想啊，就自动驾驶的丰田普锐斯。之后呢，又在山景城总部的城市道路上进行过多次的路测。很隐秘，但是大家也知道。最后呢，就是说谷歌是在这个位于匹兹堡市中心，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系统，这个科学家他们等于是他们主导的自动驾驶的技术研究，所以他们说你看，其实谷歌这几次自动驾驶技术是我们主导的，所以可能硅谷跟我们处于一样的这个领先技术。就是说其实在被硅谷这个挖去做自动驾驶之前，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匹兹堡这个卡耐基梅隆大学，其实和其他的科学家一样，这个大学里边科学家和其他科学家一样都是就是说校园里改装车辆，就他们的这些车辆就在校园里转悠你知道吗？就是最早的无人驾驶汽车你知道多少年？就是在1986年打造了自动驾驶货车，叫这个 Navilab。 所以86年的时候就有世界上第一辆就是自动驾驶风格的这个车了。 其实你要是认真看过，其实跟咱们现在这不太一样，因为技术还是有着本性的质的区别的，对吧？大家可以回去搜搜啊。然后1989年重装的一个军队的救护车重装的军队救护车也是出自于这所学校。所以这所学校的科学家就是觉得 叫什么卡耐基是吗？这所学校 他们是这个对匹兹堡的这个卡耐基梅隆大学。 卡耐基梅隆大学。 卡耐基梅隆大学，它这也是一个很先进的，就要我说它这个校园里边，反正有时间大家如果要能有朋友在那校园里，你可以去看看反正也是一些科学家们。 谁会这么冷门到有朋友在这个校园里？ 反正也是一些科学家们很有意思这个然后就是可以说它这个大学里边尤其的这个顶尖人才。你知道咱们其实都知道这个 Uber， 也就是咱们国内人喜欢说的 Uber 其实他念 Uber， 其实念 Uber 对，其实念 Uber。他这个公司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共享汽车的公司，但其实 Uber 也有这个驾驶自动驾驶团队，他也在研究，他们在这个旧金山的这个出行公司呢，就是Uber。 卡耐基梅隆大学好厉害啊！我去查了一下，坐落在美国的宾州，然后是。它的计算机学院的确是享誉全球的， 它的一个计算机的技术， 对，很厉害。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很多大学可能咱们国人不是很清楚， 嗯， 但其实他们在世界的地位，哪怕在很多领域的研究，你包括美国有很多大学在，哎，这就不多说，在人体干细胞上的研究，那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嗯， 是吧？啊，就是他很厉害。 怎么办？好想去留学呀！ 哇，你要进这个大学，珊珊，以后咱们这些，我跟你说，这些屏幕。话筒是吧， 我进不去 啊，咱这广播电台以后我这想说话了，来话筒来， 嗯， 先生需要什么话筒啊，要溶解的啊，声音在叭就麦自动过来，先生我说帮我罗列一下最近的所有资讯， 嗯， 啊，贾维斯咕咕咕全部罗列，哇塞， 变成一个高科技的直播间，是不是？ 不敢想，不敢想。 看知乎有个特别热门的帖子，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嗯，就 CMU 学习计算机是什么感觉？就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学校就是学习计算机专业是一个特别酷的事情吧。 对，因为他们大学就是，他，嗯，可能每个大学有擅长的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北京大学、 啊、 清华大学或者人民大学，大家都各有擅长的这个点。 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 比如有些大学心理学好，有些大学管理学好。 对。对， 但他们大学可能就注重这个计算机 啊， 未来这种自动计算的研究 啊，我觉得还是可以问问大家，就比如说大家了不了解无人驾驶技术， 嗯， 就是你第一次在生活当中接触无人驾驶技术是什么时候？ 可以啊，可以 啊，有没有见过无人驾驶的汽车？然后你会不会敢开呢？ 嗯， 君君还问了，说水水今天没来主持节目啊，就水水第一个小时在，然后他第二小时出去了，对啊，许可，你们觉得许可和水水谁可爱啊？ 当然水水可爱嘛，我还是当那个帅一点的好。开玩笑， 怎么这么厚脸皮呢？ 开玩笑，开玩笑，你看这怎么说回这 Uber 啊 ？Uber 自己呢，在匹兹堡其实组建了自己的这个自动驾驶团队。 嗯 啊，其实这个 Uber 也算挺厉害。他在这个就是测试的什么呢？他测试了三个地方，一个是丘陵区域， 嗯， 一个是混乱的街道，还有一个糟糕的司机和天气。 啊， 他其实把三点说齐了，你仔细想想， 嗯， 一个是丘陵的地形。就比如说咱们很复杂的道路， 啊， 比如山路啊， 对对对对， 来回拐来拐去， 嗯， 高下高下这样， 嗯， 还有一个就是混乱的街道， 嗯， 就是咱们讲究路况很复杂的一个城市的道路， 是的，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糟糕的司机，比如说咱们出现这个酒驾，啊，或者说那司机喝多了，或者说怎么样疲劳， 嗯， 但是他仍然开启了自动驾驶， 哦， 明白这个意思啊？ 明白。 还有一个糟糕的天气， 嗯， 就是在雨天、雪天、露天、大雾天， 对， 会怎么样？ 嗯，嗯， 其实我深深感觉到啊，之前开车有一次。我是去到了这个，就是可能咱们就是北京的一些近郊， 嗯 啊，然后呢，就是说，它是就是雾很大，说实话，那天晚上雾很大，我开着远光， 嗯， 我在红绿灯的路底下，我看不见红绿灯 啊，是的呀， 啊，对，雾大成 那样，对，糟糕的天气的确会这样， 其实很难走，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要有自动驾驶技术，哪怕会有雷达，或者咱们刚才说的激光功能，它能反射出我周围的一个复杂地形，哪怕在我的汽车显示屏上它有一个小雷达，我能知道周围的地形和车辆，其实安全很多， 对， 安全很多，其实 会 对，其实安全很多 是一种就是加分的功能啦， 对对对， 嗯，那你知道我曾经有过一次就是还蛮可怕的经历，就是那还是在我家，我还没来上大学呢，那个时候就是冰雪天气， 嗯， 地面已经结冰了，我当时打车出门， 嗯， 然后当时那个司机急刹车了一下，那是我人生经过最惊魂的时刻， 哎， 就那个车在原地转了好几圈，嗯，然后又停下来了。 对， 吓坏宝宝了。 说到这儿还得运用于咱们最早 ABS 技术，这个是吧，这我 自动报停是吗？嗯， 我这块有一个同学给我发来微信 啊，说什么呢？ 说又看见你怎么在早间节目聊车。我一同学啊， 你同学是不是经常， 啊，美女，我一个同组的这个大学同学 啊， 同组的非常美的美女， 是不是，啊， 你好佳宁 啊， 佳宁是吗？ 啊，对， 佳宁好，点击关注啊， 好好点击一下关注啊。 嗯， 这个就是说 Uber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呢，在福特的这个 Fashion 和沃尔沃的 SUV 开始率先为这个， 嗯， 啊公众自动驾车提供这个技术吧，也让大家有个了解， 嗯， Uber 也在研究这个东西啊，顶尖人才就是说这个 Uber 匹兹堡， 嗯， 匹兹堡的这些顶尖人才呢令自动驾驶技术就是原因之一，就是咱们刚才珊珊念到这它计算机系 嗯 啊非常厉害，就是说反正上次是说福特拿了多少10亿美元吧， 嗯， 我看一眼啊，10亿美元投资了这个 Argo AI 的总部，其实就在匹兹堡， 嗯， 并且来自大家听一下啊，特斯拉、谷歌、Uber 团队共同创办的这个 AURORA 也就是 团队阵容好强大 啊，也在匹兹堡设立了办事处。 嗯， 啊，并且有这个各方面的支持啊，乱七八糟。而且啊，这个好像这个卡耐基梅隆大学啊和匹兹堡大学实验室，甚至会在那些什么小学啊、中学的教育里，反正他们就是当时那一个范围吧。 嗯、 啊，都是很神奇的城市，很神奇的大学。 嗯， 啊，期待他们能研究出好的东西。 对， 啊，反正这是一个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其实在世界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啊，说到这儿，咱们就是上一时段，哎呦，我估计可能都说不完了啊。 嗯 说不完咱们很多事故了，咱们就是说一说啊，就是说刚才给大家留了一扣，就是咱说这个各个汽车的一个评测、 嗯、 啊，大家要有懂车的，就是懂印象的，可能这个大家看过，但是我在这块给大家更多说一下， 嗯， 就是现在，对对对，现在研究到一什么程度呢？就是特斯拉呀，特逗。 嗯 特斯拉出来一个自动驾驶技术是多少呢？ 嗯， 它在一个速度好像是啊，具体多少咱这不敢说啊，因为我没开过那车啊、 嗯， 具体数值我忘了，反正在一个很比较高速的情况下、 嗯、 啊，得在好像六十八十以上吧，好像才可以开始自动驾驶。 嗯， 当时啊， 它是高速自动驾驶技术。 对、 嗯， 当时啊，有一个特别逗的一个评测，其实现在这些车都是属于高速自动驾驶。 嗯， 他拿奔驰、特斯拉， 嗯， 还有一个是 赛跑呢，是 什么车呀？不是，他在有一个特别逗的技术。就是他那个评测特逗啊，他就是说啊，这几辆车，这当然咱具体节目中不能说啊，他、 嗯、 那个评测的内容， 嗯， 但是具体就是说呢，啊，在这车如果不是，就是他当然司机开启自动驾驶之后， 嗯， 什么时候让司机接手，这个车就算输，看谁坚持的时间最长。 哦 在坚持的时间里呢，会让副驾驶干一件事情。 嗯 啊，这个就咱就不多说了。就是 为什么不多说？ 作为娱乐的项目嘛，它就作为好玩嘛。 啊、 这车的评测、 啊， 刚开始是奔驰先上啊。 嗯、 啊。奔驰好像是他刚开始就想，他就想测试说奔驰技术从什么 嗯 来判断，嗯、就是他奔驰啊，你比如说开到比如说六十八十以上、 嗯， 好像是他好像得运用到 S 级别汽车 啊 S 系列。啊，然后啊，六十八岁以上你可以开启自动驾驶器、 嗯、 自动驾驶技术，但是奔驰有一个要求，就是自动驾驶必须得双手扶在方向盘上。 嗯、 如果你双手 双手扶在 哎对，如果你双手一旦离开方向盘、 嗯， 奔驰就会自动判别你关闭了自动驾驶，就会让你人工接 手，行不行？就是、 哎、对， 类似那个。 当时他就提出过这个好玩的， 嗯、 那我拴根绳在方向盘上。嗯就是说，他是不是通过这个，就是人手有没有这个动？ 是好像还不行，就是有的时候，我挂个手套，嗯， 哎，对，皮，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挂手套，它是不动的呀， 啊， 它方向盘你挂根绳，你拿脚勾着，它是有动力的，就是能感觉到，就是有东西在动方向盘， 还得拿脚勾着， 对，它是感觉到，它先这么试嘛，就拿绳发现不行， 嗯， 啊，发现有点牵强，不行，就是它拿绳，如果手拿开，完全靠绳子，奔驰还是会。监测到你已经双手离开方向盘、 啊、 自动停驶自动驾驶、 啊、 这就好像那个巡航镜头你踩一脚刹车一样嘛，一个道理 对对对对 然后他会驾驶然后后来这个人就研究啊，最后奔驰好像就是把感应器放在了方向盘上 啊， 就是如果你对你双手一离开它其实会有感应、 嗯 具体是热感应啊还是这个距离咱这就不、 嗯、 不这就他没法 咱就不去细究这个技术 他总没法说呼个热手套呼那上边就看看这、 啊、 这就他也没评测了反正就是对反正就是在这个方向盘上、 嗯 还有一辆汽车我具体牌子我给忘了啊、 嗯嗯、 它是评测的那个汽车好像是把重力感应搁到了座位上 嗯 就是好像人开车的时候它是通过这个油门刹车还是通过这个座椅重量这个记不太清了啊、 嗯、 还有一个记得清楚的时候就是特斯拉 嗯 特斯拉的驾驶技术有意思啊它是怎么着呢就是奔驰虽然做到这个自动驾驶、 嗯、 但是它得双手扶着方向盘、 嗯、 对吗珊珊 对 就是说你虽然是自动驾驶车自动开但是你双手得放方向盘 是的 一旦你双手离开自动驾驶也就关了 就是你还是要保持可以最快速度的人就是人接管方向盘 没错 嗯 特斯拉当时呢做了一个评测特斯拉技术出自动驾驶的时候呢它是怎么样了、 嗯、 开到很高速度之后是双手离开方向盘 嗯 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说他当时做评测奔驰大概是坚持了多长时间因为高速上它是在一个不是早高峰就是能顺畅跑起来高速但也有车 嗯 当时他先是测试了如果在直道走怎么样 嗯、 奔驰没问题 嗯 如果这时候我想超车 嗯 啊怎么样啊就在奔驰的时候他在做了一个测试如果这时候我超车我想超车 嗯 啊打右拐转向灯但是奔驰在这个时候还是就是选择了很稳定的一个系统 嗯 就是他会选择如果我右拐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雷达监测到、 嗯、 就是超车上奔驰略输一筹 嗯 不行 嗯 他其实不行需要你接管而且如果一旦有车并线离奔驰很近的时候他感应器非常灵敏、 嗯、 就是到很近就马上就停了自动驾驶、 嗯所以就变动操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技术上有待提高的地方 对当时我记得奔驰好像排第二、 哦、 啊时间排第二最厉害的最厉害就是特斯拉 啊 甩奔驰好像好几十倍时间、 啊、哇 你知道它有多厉害吗到了高速之后啊开启自动驾驶、 嗯、 开启自动驾驶之后呢双手离开方向盘、 嗯、 啊，就自动在车道上走，有车并线它会自动减速，然后再会自动加速起来啊，这都不是一个厉害。最厉害当时让我眼前一新的是自动驾驶还可以超车 啊， 特斯拉做到了自动驾驶的超车，就是我在右转向灯的时候 啊， 我比如说我想超车，特斯拉怎么感觉到你想超车，我打右转向灯，特斯拉会厉害到我先观测右边有没有车，然后向右并线急加速，加速，加速超过左车之后再回到这个主道 啊，就是基本上是跟咱们人就是去处理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了。 他那一路也没有碰见说人急别的，因为打他高速没有很多人急别的你前面，因为很危险的呀。 是的， 基本是完成了一个很高科技化的一个自动驾驶。但是啊，咱话说回来，那个评测发生在特斯拉事故之前。 啊， 对对对，就是说特斯拉之后，咱时间可能不够了，是吧，珊珊？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特斯拉之后是在美国佛罗里达高速上啊，一个特斯拉 Model S 自动驾驶是反正造成了一个拖入大车的车底，是造成死亡。 是的， 啊，车上一个40岁男子是当场造成死亡。那当时呢，无人科技其实是如火如荼在全世界进行。 对， 当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啊，就是觉得因为无人驾驶技术是为了，你知道它是为了什么研发无人驾驶，是为了降低事故率。 是的， 就是他觉得如果全电脑在驾驶，那你司机疲劳了什么时候事故率就会很低。所以但是这个事情一出，他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会不会啊，就是说具体怎么样，那具体这个事故的评测什么呀，就当然我找了大量的文章啊，特斯拉无人技术比如说累计了2.99亿千米之后出现了一起事故啊，平均人类什么平均9000万公里会出现一起事故，就是他通过概率的一个包括挡风玻璃啊，全部面对大车重物来的时候会被全部击碎啊，特斯拉做了所有的这些啊，因为这次事故之后做了所有啊，包括这次事故之后， 我觉得你好适合做直播 对，包括这次事故的时候，当时那个其实这个汽车的驾驶员就是咱们说的这名男子，他是在干嘛？对吧？他是在看视频，还是就是他可能是在干一些啊，反正乱七八糟。这次评测其实大家也可以谨慎的时候可以查一查，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因为今天想跟大家聊无人驾驶这个技术呢，也是帮大家分析了一下无人驾驶技术这个发展的过程， 太多太多，对， 包括一些现在的著名的汽车的这个品牌到底研发出了什么级别的无人驾驶的汽车， 而且在世界上有哪些。厂商运用到什么地方，你比如说刚才说神奇的那个大学， 对的，哎，因为像许可呢是非常关注的这种汽车的科技的发展的，以后也可以经常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的普及，哎，我们也期待着科技发展， 可以聊一个 啊， 聊一个你有多少钱想买多少万的车给你做个推荐 可以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看到很多朋友继续来了，天哥啊，君君啊，小天使啊都来了，刚才有个九仙红送我们小礼物，谢谢哦， 谢谢谢谢。 然后如果记得可以的话呢，帮我们点击一下关注， 是， 然后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明天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资讯了，然后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送大家一首 That's what I like， 拜拜喽，我是珊珊， 拜拜，我是许可， 拜拜。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e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